登靈絕頂，一覽眾山小。 光明頂。 港鞋一向是一個現象，嬌生慣養，自小飛蟲臭，父母缺少溝通，港鞋喜歡玩online遊戲， 物質就豐裕，不吃人間疾苦， 不知窮字怎麼寫，港鞋種種的行為很多人都討論過，我最近聽回這宗案件挺特別的，我覺得 不過對於現在那些零零後出生的一代，覺得司空見慣都不頂。我有個老友的兒子送去英國寄宿學校，聖誕節他放假回來就告訴他爹地，那間寄宿學校的宿舍最近兩個星期社監有所調動， 將一個香港的同學兒子調到他的房間，一間房是兩張床，因為這位同學兒子打球的時候腳受傷，行動不便就要人照顧，這個沒問題。這位香港同學兒子進入宿舍，每晚玩online遊戲，以及在上網 去看色情資訊，這也不奇怪。年輕人這些經常都會出現， 最好笑的是他看完一輪宿舍熄燈，一熄燈他就響出來通知我這個老友，我現在打飛機，你呢，領名面，叫他領名面，多有公德心。 所謂的打飛機,即是香港的俗稱,我想很多人都知道,即是醫學名詞, 英文叫Masturbation, 正式叫做手淫。 15、16歲,手淫都很普遍。 但他很有體貼心,叫同學響出來, 接著熄燈,我的老友兒子聽到對面的床啪啪聲, 一聲長嘆, 接着大家进入梦乡，晚晚如是。 于是我的老友的儿子晚晚失眠，你就数绵羊，他不是， 他晚晚数他拍拍声拍多少下。 我说你的儿子有没有被他教坏？ 我朋友就说你的思想勾了， 现在的00后全部都是这样的， WhatsApp、Facebook、高登討論站 大家交流，這件事沒有罪疚感的。 我不知道現在的00後是這樣， 現在不說00後， 沒錯，中學生去到某個同學的家，我聽過的場面是這樣的，大家看電視，未必是看鹹片，可能是看卡通片，前面的後面那些男女 就在有所活動，究竟活動是甚麼呢，好像未去到性交，但都去到一些肉白相見、肢體接觸，但前面的若無其事繼續在看卡通片或者電視劇，後排攻擊他們後面的組合在搞事。我猜不到現在的世代開放如此，不需要你入房 入洗手間都勉勉強強理解，不要被人見， 有什麼理由前排在看電視，後排可以在搞事？現在這一代是否真的已經懶到這樣？ 我問那個朋友，寄宿學校有社監， 你找你的兒子向社監投訴， 不投訴可以的。 第一,社監隻眼開隻眼閉 就知道的。 第二,他自己在搜淫 是他自己的私隱，那裏寄宿學校宿舍有宿舍當當無規矩，不要讓走去社監報處。你朋友的兒子的同學的情況，如果代入，你寧願那個十多歲的小孩每晚是這樣，還是寧願他結識一個同齡的女朋友， 去解決他的性需要一個父母陷入一個兩難境地 第一,如果他每晚是這樣,其實也不好 對身體好像一滴精一滴血 這個是兩體的,中醫就說不好 但西醫就說,你有這些壓力,你這樣釋放了 反而會換得你接著10分鐘集中精神 但如果轉過頭,你可以結識一個差不多年紀的鬼妹也好,中國人也好 你又擔心,就算是兒子,你也擔心 萬一搞大人的肚子,又或者不小心這個就是整個世代的教育配套的問題 如果你是有性教育的,就不應該搞大肚子 如果你身為家長,你怎樣取捨呢? 我想身為家長,一定要生個兒子 生個女兒,媽媽一定教何時所謂的大姨媽教她如何包扎 但身為老爸,應該及早跟兒子說 因為這個避無可避 十多歲就來了,應該予以引導,不要將她當作犯罪 你可以當作什麼呢? 都是挺有趣的東西你挺有趣的東西就不叫他不要濫玩是這麼多那當然不行因為這個世代你不可以叫他衝凍水涼和念玫瑰經解決這件事他自自然然又有上網又有對手你制止不了他所以這個性方面 家長是一定要有一個開導、一個引導但反而我覺得我討論想討論的問題令他公開可以說出來說我現在動手了麻煩你還要這樣公德心分歪面他不叫你看那裡有家教叫你背脊對著他這件事這麼體貼細心不知道是一個國家的成功呢 還是現在這個世代00後講鞋的失敗,會不會是他爸爸教的呢? 不會,這可能是他平時讀書的壓力太大 讀書壓力太大,以及他沒有其他嗜好,這是最重要的 你其他嗜好,譬如學沈旭輝博士少年時集郵,有些靜態一點 沈旭輝喜歡將東西filing 做一下filing,就不會打那麼多飛機 所以看看沈旭輝現在這個年紀,紅光滿面,體質、根底很好 他整面色很蒼白,我認識他時,我都擔心他 不過原來他是因為filing,不是因為其他東西 小孩子要培養他有多種興趣 然後將這種壓力有所疏導 但現在很多港鞋,因為跟上一代缺乏溝通 自小玩online game大 已經7、8歲開始不願意跟父母聊天這是最重要的姜文內地演員的例子就是很多逼了兒子兩個兒子去新疆一年根本是苦寒之地沒有娛樂通山跑你想想如果你有兩個兒子在那個地方 他都不會每天在沉溺網上的色情網站他只要應付山水這些覓食或者求生他已經虛耗了所有精力一睡下床已經睡到天光我想這個家庭教育在香港現在沒有了姜文導演這種家教當然不是每個人都同意他都是藝術家 現在當然他的氣收得1萬身家,他可以帶兒子去新疆,沒問題 但你說在香港是不行的,因為兒子要接受9年還是多少年免費強迫教育 你就不可以告訴學校,我拉兒子走,然後去荒山野嶺對著他磨練一練 但你不給的同時 你在香港表面開放,實際上由這個角度看,是一個頗封閉的社會 小孩子入到名校,有時有些外展 一年就一個星期左右 其他父母跟他真正的溝通是沒有的 那裡才慘 然後拼命給錢去補習,然後學鋼琴,再學另一件事 由頭鋪排到尾 令到小孩雖然讀書很厲害 那位朋友的兒子的同房讀書不是差勁 否則不能入讀著名寄宿學校 等於很多援交的少女都不是差勁讀書 很多高材生 很多高智商 所以現在的 社會環境到底怎樣教呢? 所以父母現在很擔心因為你沒有樣子看你不知道自己的子女以前的年代讀書不好、品行不好你一定知道但現在不是讀書好你背後猜他不到的做不到讀書好猜他不到這裏才恐怖現在父母最擔心隨時去坐禪逢罵兩句隨時去自殺不止香港英國也是為什麼因為中間有一件事叫做 iPad 和手機這件事阻隔了兒童、少年兒童不但與社會而且與周圍最親密的人包括父母的溝通所以現在很多英國寄宿學校強制要在學校裏面在若干長的時段 block所有WiFi 不准上網在學校如果上課時手機響 即刻是會受到教師當場侮辱性的斥責或者沒收手機長達一個月如果教育這樣就會令到小孩戒律不是打飛機人是手機人不是手淫手機就猛於手淫而這兩手準備互相有內在的關聯 網絡8-1-9-0-3-2-0 指點江沙肖澳江湖光明嶺陶傑鮑偉聰講完家長應該引導小孩子性教育問題就講回一個沒有關聯不過字面上差不多的就是印度和美國關係 美國指控印度駐紐約副總領事柯布拉加因為涉嫌遞交虛假家庭資料當街被警察拘捕警方在警署要求女總領事除衣服首身 除衣服首身,當然是用女警,不是用男警 被印度當局認為,美方蓄意羞辱 印度外交官,全國憤慨聲言報復 不止,其實印度的反應很厲害 因為他除了一些提出抗議之外 包括實質行動,包括移走在印度 美國駐印度的大使館面前的路障因為那些是防止恐怖襲擊另外本來有一條特別的外交通道被美國外交官進出機場都取消了它一連串的報復性懲罰行動已經變成美印兩國的外交風波 同時間因為印度亦面臨一個選舉的時間變成朝野無論是官方或民間都對這件女外交官被羞辱事件有很大的反應而且 措辭也很激烈又說美國很卑劣、野蠻、召見大使等等這件事有些奇怪、離奇為何美國會這樣對待一個外國駐美的官員為何又要剝光珠守身還要守私處有得解釋小題大做新聞之後我解釋給你聽 人杰地靈,光明頂